你好，我是美红，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国际王小阿苏丹阿多拉今日出席到国际王健国家界对诺贝尔奖五十七届未来统治者对二十届会议。到昨日启动的会议是由吉达州苏丹萨拉夫丁主持。首相拉多斯里伊斯迈萨比亚国主张以纯正的国策，致力推动我国实现目标，成为全球九大经济体之一。一旦马来西亚的商业监督指标到过去十年来出现下降的趋势，我国的地位从2019年的第19到今年下跌到第47。为此，伊表示因以纯正政策纳入策略评估监督的机制，确保与全面的结构，更新推动永续的社会和经济增长。落来关注国内的目前，我国经济新增644宗冠病确诊病例，包括12宗是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达960,879宗。经济有6,600抗智能康复，累计康复的病例有951,000抗49人，目前有516人到家护病房接受治疗，有97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国内经济新增7个冠病感染区。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拉多斯里阿拉赞达纳达林基表示，民政资金会使以每额最低4.90的价格购买冠病自家检测的试剂盒，一旦民政会使由自家价格到99个连锁超市的分店购买自家检测试剂盒。部长也欢迎商家所企业的合作，推出这项的倡议，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及协助我国控制目前和降低确诊的病例。另外，公共服务局总监丹斯里·穆罕默·卡罗阿迪指出，到国内160万名的公务员当中，只有极少部分的公务员各族执政目标。一旦只去的事项无应该影响政府专注到发展国家的努力。伊强调，公共服务局的主要目标是国家的发展良好和顺利，一件2022年财政预算案和对12届马来西亚规划。财政部长通古拉多斯里扎夫阿杜阿吉斯表示，国家消费公司为提供五 G 服务的电信公司，定征收每吹条GB/2.20的收费。这个收费相比之下，远比目前电信公司提供4G 服务每吹条GB征收45仙到55仙之间的收费，反而来得更低。财政到国会向议议答，通信局多位体委员会会确保所定的价格公道，主动到处理成本，自费盈利。东古扎夫鲁表示，五 G 的网络规划的实施是透过结合经营商、贸易融资、营运的成本，以及我国市场发展的伊斯兰再更改方式融资，自费接触人所谓的无涉及到政府的担保和资金。另外，随着 3G 网络服务到年尾全面停用，手机和使用 3G 通信配备的用户迅速切换到 4G 的服务。通信局多媒体发文告指出，此举是为了避免用户到消费费洪流当被埋没。对此，伊呼吁使用 3G 正频的用户立即转往邻近的通信经营商更新，升级到 4G 的服务，以避免面对麻烦。内政部建议综合本地私人的保安公司，雇用孟加拉国、菲律宾和印尼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担任保安的人员。以上的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